令人麻木的悲剧的幕后叙事。这两天，重庆家乐福超市出大事了，一桶菜籽油引发了悲剧。家乐福超市搞店庆，这款菜籽油从每桶51.4元降至39.9元，结果人们蜂拥而至，发生踩踏事故，3人死，31人伤，其中重伤7人，大体相当美国一次中等规模的校园枪击案件的伤亡人数。类似的悲剧发生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只要有热闹，稍不留神就会出事，什么晚会、灯会、歌友会、庙会、赶集、商家促销，单就一个商品促销导致的踩踏事故，报道此事的记者随便一举就是3-4个眼前的例子。没错，国人眼下还不够富裕，一桶油便宜11.5元已经足以让我们激动。尽管如此，如果这些买主早知道会出人命，而且人命就让自己家人摊上，估计没人会这么傻前来冒险。问题是大家一般不这么想，类似的商家促销活动本身还有风险，已经出过很多事，我们的买主其实早有所闻，但是兴冲冲去买的时候，想的多半只是那便宜，便宜越多，大家的兴头就越大，对于可能出现的悲剧一般不会多想，即使想也不会往自己头上想。早上4点就来排队，开了门当然要玩命冲上去，如果买不上，便宜不到这11.5元，那么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？这个时候所有人想的都是那便宜，脑子简单到了只剩下一根筋，于是冲、抢、撞，等到悲剧发生了，秩序已经大乱，谁也顾不得谁了，于是大家从贪便宜变成了逃命。批评国人爱贪小便宜当然也不错，只是这贪小便宜的毛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不富裕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或者现在不怎么穷的过穷日子的时候太久，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，一有降价的消息就忍不住食指大动。其实这个毛病也不是中国人独有，前一段听说发达国家商家也出台各种千奇百怪的促销高招，包括让顾客裸体，好像无论男女老少，中招者不在少数，能花少的钱买到贵的东西，地无分南北，人无论老幼，更无论文化差异，大多数都是乐意的。只是我们踩踏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占便宜的时候，只要有热闹，人们一激动就悬，无论是抢购菜油还是争看明星，一争一挤，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赶巧打了马虎眼，就有出人命的可能。人一多就乱，一乱就容易出事。很多踩踏事故实际上就是人们乱挤乱撞活生生制造出来的，稍有混乱，大家马上乱成一团，本来没事的有了事，本来能逃生的也逃不了了。如果真的赶上地震和空袭，死的人还不知道会有多少。从根儿上说，缺乏秩序，缺乏集体行动的理性，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毛病。我们搞大型团体操，即使有成千上万，都会搞得非常整齐划一，秩序井然。平时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特别强调秩序和纪律，对任何一种破坏秩序的行为都深恶痛绝，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所秩序会如此之差？也许有人会说，那是因为在厚重场合人们没有了领导和组织。说得很对，说到点上了， 但是怎么可以想象人们到商场购物还会有领导组织呢？即便组织观念再强，也不大可能等着领导领着才去商场买东西。就算各单位的人都由领导带队出来购物，各个领导碰了面，还得推举出一个总领导来，否则有点事儿，依然保不准会出乱子。反过来讲，如果国人只有领导组织的时候才能守秩序，那么恰恰证明我们根本没有自生自发的秩序能力，没有集体行动的能力。说不好听的，我们大抵无非是一些必须要人驱赶的羊。没错，虽然我们中国人很聪明，也不乏理性，但是到了公共场合，我们就都是只凭自己的感觉行事，在拼命争取自己利益、保自己的小命的紧急场合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最后都变成了非理性的盲动，不被踩死只是自家幸运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没有大的灾害威胁面前，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无事生非的制造悲剧，死伤者的血却永远也唤不醒哪怕一丁点儿人们的自觉。一个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，一个临产的孕妇因为丈夫拒绝签字手术死在医院里。有人批评医院执行规定的刻板，缺乏人性，有人指责这位丈夫说他无知而且固执。据报道，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故意害死他的妻子。当然，此事如果警方介入调查，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取证。但是就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来看，此事只能算是一种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。说它特殊，只是因为悲剧的发生在北京大医院，而且是仅仅是因为患者的丈夫固执的不肯履行医院法定的手续所致。说它普通，是假设如果这对夫妇没有来北京，事情在乡下也同样可能发生。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少见。农民因为看不起病，不愿意进医院，最后死在家里，死在条件很差的私人诊所或者乡镇卫生院，大抵都是了无生息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他们的亲人，不会有再多的人注意到。当事者夫妇仅仅是在北京一家小饭店做洗碗工的进京农民，被收留做工还是因为他们可怜，两个人分吃一碗6元钱的面。怀孕的妻子虽然一直在坚持打工，但肯定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。他们去过私人诊所看病，但是没有看好，不得已才来到大医院。到大医院只是想让医院给妻子看感冒，多半是因为妻子没有条件像城里人那样经过正规的检查，夫妇二人根本不知道确切的临产时间。没错，作为当事者之一的丈夫的确很固执，也可以说很愚昧无知。他们对于生病、对于怀孕和手术只有零星乃至错误的知识。在他看来，划开肚皮的手术是一件天大的事，他宁可相信自己的那点错误的知识。他坚信妻子的预产期没到，仅仅是感冒，他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甚至相信算命的胡说，也不肯相信医生的话，尽管是在北京的大医院里。显然，当事者不是文明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人，不至于只迷信巫医而拒绝现代医术，否则他连医院的门都不会进的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不是不相信大医院的手术，而是不相信医生乃至医院的人品。难道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过和经过还少吗？小病大治，升级治疗规格，滥上高规格仪器检查，多开贵重药物，不管需要与否，动辄手术、大手术。作为一个农民，一个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农民，想必在他的30多年的生涯中会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， 他因此而做出这样的反应一点都不奇怪。应该说，作为事情发生所在的北京某某医院，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还算不错，既没有因为患者是农民加以怠慢，也没有因为患者没有钱而拒绝手术，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患者的丈夫要他签字。但是由于卫生部明文的法规在，平心而论，医院和医生的确不敢突破。患者死亡是个莫大的悲剧，若要谴责的话，只能谴责这种规定。只是一个某某医院的行为，却不能挽回人们对整个医疗界的不信任。看来此事已经积重难返，需要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用自己的行动做更多的努力。其实悲剧的发生最根本的还是当事者的贫困。我注意到当事者当时身上只有130元钱，而且其中的100元还是小饭店老板借给他们的。这么一点钱，即使那位妻子仅仅得的是感冒也是不够的。这种贫困，极度的贫困，已经造成了当事者的心理某种程度的扭曲，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为看自己的病花太多的钱，哪怕这个钱来自别人的资助。这样的心理我们在很多农民身上都能发现。我们看到在事发当时，有好心人表示乐意出10000元帮助他们，但是首先当事者可能未必相信，其次很可能当事者也是个诚实善良的农民，在他坚持认为医院是故意小病大治的情况下，不愿意浪费好心人的钱。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，大小两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。这是一对贫困农民夫妇的悲剧，也是我们医疗界的悲剧。从富二代的衰相到富二代培训的乱局，民营企业的第二代良莠不齐，优秀的也有，毕业于海外名校，干脆在海外创业者不乏其人。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很低调，人们看不见，即使偶尔看见了也视而不见。日常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，往往是开着豪车到处飙车、上娱乐节目耀富的富二代。不过据专门的研究者讲，总的来说富二代不尽如人意者的比例不低，中国人传统的富不出三代的魔咒还没有被打破。古代有个故事说，一个富人造屋，房子造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，让自己的儿子们坐下面。人家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工匠是造屋的，而儿子们是卖屋的。应该说老子挣钱儿子败家的中国特色的故事到今天并没有讲完。作为富一代的人们当然不想在自己的家族里把这个故事接着讲下去，于是就有了各种名目的富二代培训。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据说现在富二代培训市场已经很大了，有的地方党校捷足先登，老早就开办了富二代培训班，然后各色人等跟上。有的看名头还比较靠谱，靠挂在名牌大学的名下，虽然细打听无非是继续教育学院，有的则打名人牌，于丹、王立群这样的百家讲坛名师都成了招来富二代的诱饵。其实能否把这些人请到还真没准儿。教的课程五花八门，有点企业管理知识，但更多的是如何扎领带、穿袜子的礼仪，儒释道三家精髓，还有毛泽东军事思想。有的培训班还组织富二代上井冈山，殊不知这一套当年都是用来打土豪分田地的，富二代如果生在那个时代，个个都是斗争对象。反正不管教什么都是外面请，请来谁算谁。一个培训班正经的讲师只有一个， 还兼做收费工作人员，但不管多乱或者多烂，每个班的收费都不低，少说五六万，多则几十万。好在富二代连同他们的父母都是人傻钱多，所以引得各方面的苍蝇乱飞。富一代好多人出身草根，好多人没受过大学教育，在自己那一行里都是人精，可一谈到教育就傻了眼。富二代培训市场的乱象，就是因为需求大而明白人少，才有了这副模样。尽管培训班这么乱，据说好些富二代都能随遇而安，说是即使学不到什么，但可以借此建立一个人脉关系，认识好些来自各地的富二代，以后接班时碰到难处可以互相帮忙。其实笔者在很多名校的高级管理人员 MBA 班上听学员讲的也是这一套，不期望学到什么，只指望建立一个人脉关系。其实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，既然富一代有心让孩子学点什么，而且富二代也有心向学，为何不找点明白人，找个靠谱点的学校，花钱请他们办个暑期班之类的培训呢？非要吃这种野鸡培训业的骗，几万几十万的钱砸进去，只换来认识几个同学的结果。这样的账我们的民企精英居然算不来，真多多怪事。中国的培训业很早就乱象丛生，但乱象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培训的人并不在乎学点什么，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以做样子为主，玩形式为主，没有人来真的，人们也不怎么接受真的。即使上大学读研究生，很多人也无非冲着文凭去的，培训就更无所谓了。国人养生狂迷，向来不起眼的绿豆突然狂涨，不是因为绿豆产地遭了灾，出产不足，仅仅是因为出了一个人，名叫张悟本，倡导食疗养生，具体说就是绿豆养生。吃绿豆，喝绿豆汤，据说还有吃茄子，就能把吃出来的病都给吃没了，所以大家疯狂地买绿豆，一个原本不稀罕的小杂粮就上了天。张悟本来头很大，据说有来头很硬的文凭，卫生部的专家，还有中医世家的来历，只是这种来头往往经不起人肉，一搜发现此公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平常人。但是这个人很聪明，不像曾经被大作家捧出来的胡明医，治什么病都是盲消虎狼之药，身板不行的吃了兴许就翘了，会惹出官司。人家张悟本先说是食疗，但食疗居然也可以门诊挂号的，已经排到了2012年，一个号要2000元，比那些中医大专家的身价还高。食疗的药也好，绿豆吃多了也就是肚子胀，无论如何吃不死人，让人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王道士的疗肚汤，甜甜的好吃，反正吃不死，吃好了。当然张悟本后面有高人做推手，但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神秘的局，居然有这么多人陷进去出不来，硬是傻傻的给人家送钱。想起文革中的打鸡血，后来的红茶菌甩手疗法，再后来的气功热，也就释然了。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起哄，喜欢信这些歪门邪道，如果这种玩意儿经过一个巧舌如簧的鼓吹者吹出来，再跟养生有点联系，想不热都难。